参会，并进行集体宣誓。 动员广大的市民、高校的学生参与到整个城市的冬奥服务保障当中去。整个冬奥会期间，我们将动员20万人次的城市居民和首都高校的大学生参与整个冬奥城市志愿服务。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15时40分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 此次天宫课堂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 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是 神舟13号飞行乘组， 我是指令长翟志刚， 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 我是航天员叶光富。 天宫课堂即将开课， 大家可以向我们提问， 一起感受奇妙天宫。 6号，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制出版典礼暨粤港澳大湾区制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与会人士表示，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活动的开展和社会各界的反应，充分彰显了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公平竞争性。香港的民主发展和良政善治要靠广大港人共同推动和创造。相信凡是拥护一国两制、希望香港越来越好的香港居民，都一定会以主人翁的姿态依法行使好民主权利。香港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 12月6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以视频形式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做台盟第10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0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0届中央监督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等。会议强调，要把聚共识、谱新篇作为全盟2022年的工作主题，坚持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以迎接中共20大及台盟11大为引领，构建台盟对台工作的大格局，加强新时代参政党自身建设，谱写履职尽责的新篇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今天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报告从美国制度实践、国家治理、社会现状、人权自由、国际影响等方面提出10个问题，对美国民主表达担忧和批判。 十问美国民主报告指出，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宣布自己垄断民主的定义或模式都是荒唐的。美国历史上较早推行现代民主制度，美国人民也为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却逐渐蜕变，对内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侵犯人权，造成社会撕裂；对外成了美国维护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的幌子和借口。 十个问题啊，体现出了本质就在于美国民主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没有真正人民担家做主，而美国人呢，因为他的民主病了，少数人在掌控着他们国家的权力，导致了人民没有获得国家发展的福祉，更加糟糕的是为国际的混乱甚至灾难带去了恶性的和消极的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8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截至12月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60例。截至12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5302万8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1年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深交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5号，深港通开通5年来，累计交易金额41.9万亿元，年均增长94.5%。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简称。5年来，深港通运行平稳顺畅，助力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水平。今天，连接湖南张家界、吉首、怀化的张吉怀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245公里，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16对，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使张家界至怀化的时间从过去最快3.5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我国目前最东端的高铁母家高铁今天开通运营。母家高铁全长372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初期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8对。黑龙江省高铁网实现互联互通，东北地区高速铁路网进一步完善。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南京闭幕。参加比赛的128名选手平均年龄29岁，本科以上学历达到50%。经过3天的决赛，共评选出1等奖5名、2等奖15名、3等奖32名。获得1等奖的选手将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0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8.83万例。截至4号的一周，美国7天平均单日新增病例为121437例，为近2个月来的最高。7天平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1651例，也是1个月来的最高。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约4%。但确诊病例数占全球确诊病例数超18%，死亡病例数占全球死亡病例超15%，大约每420名美国人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美国媒体指出，基于美国当前的防控现状，再加上变异毒株的传播，美国疫情的前景不容乐观。韩国卫生部门6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325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升至24人。韩国政府暂停解封进程，从今天起实施为期4周的特别防疫措施。首都圈和其他地区私人聚会规模限定为6人和8人。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3号北约军机迫使民航客机改变飞行路径一事发表评论说，美国空军的行为已经对民航构成了威胁，这次避免了一场灾难，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北约可以继续拿人命冒险而不受惩罚。扎哈罗娃强调，北约军机在包括黑海水域上空的俄罗斯边境附近的飞行频率增加，造成引发民航危险事故的风险。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近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中有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其余3人均为15、16岁的少女。当地警方说，这4人当时乘坐一辆汽车，正停在一座加油站里，嫌疑人驾车向他们开枪后逃离，目前犯罪动机仍不清楚。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过1400名未成年人因枪支暴力死亡，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人数1375人。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可谓是群星灿烂。坐落在北京什刹海柳荫街的北京恭王府，便是其中的一颗明珠。2006年11月23日，悬挂在恭王府府邸大门上近50年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这校牌正式摘下来。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是一块由溥杰手书的恭王府标志牌。这标志着历时28年，耗资数亿元的恭王府腾退工程终于圆满的结束。虽然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走了，但是当年流传于这个中学中的所谓的那些个闹鬼的故事却还在恭王府里流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又到了周末听相声聊北京趣闻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批聊斋。那在此之前呢，咱们就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听我给您说说恭王府的闹鬼之谜。这事儿啊，是发生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还在恭王府中教学办公的时候。当年呢，在宿舍楼和教学楼之间有一个大花园。有一天晚上，当两个女孩经过那儿的时候啊，哎，就看见前面有一位穿黑衣长裙头发很长的女子在前面走。俩人呢谁也没在意，突然这女人啊回来一反身啊，又从他们俩身边擦肩而过了。哎，这会儿这俩女孩觉着不太对劲了。怎么不对劲？一琢磨，你瞧这么冷的天，谁穿裙子出来啊？于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这么一回头，这么一看呐，哎呦，这个女人站在路灯底下没有影子。这故事就讲完了啊，没有后文了啊。哎，就为吓唬您一下，其实这肯定没这事儿，对不对？这就是以讹传讹的闹鬼小故事。那还有一个是这样的，说是在校园的一个湖边上有一个男生晚上下晚自习呢，已经是夜里1点多了。当他经过湖边的时候，发现湖边远远的石头上坐了一个女孩，留一个大辫子，一个人声音特别小的在那儿哭。于是他走过去，这哭的声音呢越来越大。这小男孩一想，这事儿我得管管，问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晚了那一个女孩跟这哭，别出事儿啊。他就走到前面一拍这女孩肩膀，这女孩啊转过头来 把这男孩一下就吓晕了。怎么呢？因为他看到的呀，只是一条大辫子。好，赶紧长一墩布脑袋。这也没有下文啊，就这么回事儿。哎，您听了以后呢，您可以饭桌上啊，或者是遛弯的时候，您给自个儿女朋友讲讲，哎，这挺有效果。哎，还有一故事，说是在女生宿舍住着七个女孩，平日呢相安无事。他有这么一天晚上，住在下铺的小芳啊，她躺在蚊帐里啊，怎么也睡不着。这个时间已经是凌晨的2点多钟了。这个时候，他就觉着一股风吹在他的蚊帐上。他突然发现呢，有一张人脸印在蚊帐上，一块往下一沉。谁呀？这是？他啪把蚊帐一拉开，是一张很白的男人的脸，正冲着他微笑呢。哎呦，他大喊一声，也晕过去了。他晕过去了，其他六个女孩醒了，赶紧起来，怎么回事啊？找找，谁进来了？是怎么着？哪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可是每到凌晨2点，这个男人的脸都会如期而至。哎呀，后来大家伙谁也不敢睡觉了，把这事儿就报告给了学校的教导处。教导处一听，这肯定是有男的深夜潜入女生宿舍，这还行，派5-6个保安守在他们门口，可是一无所获。这也没有什么下文，这故事就到这儿。啊，是当年的校园里啊，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当然，这肯定都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这故事都是发生在新入学的住校生身上呢？这恭王府这座豪宅，难道真有说不清的这种迷幻事件吗？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科学的可信的解释呢？哎，还请您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在北京故事单元，我跟您聊的是恭王府所谓的啊这闹鬼的故事。下边我得给您讲讲这闹鬼啊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好些说这个，据说啊，这个见着鬼的这些学生，都接受了心理咨询。那么心理学家呢，也通过对他们的跟踪治疗和辅导，找到了答案。怎么回事啊？学校里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刚入学的新生，心智很不成熟，好奇心很强。再加上大部分大学生都是第一次离家独自去生活，这种无助感，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很容易对这种鬼故事感兴趣。而恭王府呢，本身是古朴的建筑，而且它有悠久的历史啊，人文呢、啊、所以呢，自然被赋予了很多这种浪漫的或者是离奇的恐怖的传说。所以对于这些个刚入学的小孩来说，遇到这种事儿，所谓的自己也解释不了的这种鬼故事，简直这是一种诱惑，没遇着也觉得自个儿遇着了。女孩子为什么容易成为恐怖故事的主角啊？就因为女孩子更敏感，容易浮想联翩。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呢，也许就把一些个明明是很物质的、物理的，或者是做梦的这些东西混淆了，把想象跟现实给混淆了。一旦他受到一点惊吓，再添油加醋的他这么一讲，您想女生宿舍全是女生啊，那女孩子反正甭管大小的都比较好传这些事儿啊，所以慢慢的添油加醋越来越深。其实最早的故事原型，人家感受的那都是心理上的一种恐怖，后来传到后来那就是真看见一人脸，真看见什么这个那个的，其实那都瞎掰。我想啊，肯定有一些个听众觉着徐德亮你这个解释不够权威，那我呀再给您说一个 当年发生在恭王府的真实的事例。据说有一个女孩有一天心情不好，独自一个人来到恭王府的一个园子的门口大哭了一场，然后回家了。结果到晚上他就觉着有人呢掐他脖子，说自己是什么格格，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那格格的样子了。邻居们就说这孩子鬼附身。哎呀，他妈妈带着他去医院检查，化验抽血，怎么查都没毛病。结果无意当中他妈妈听说这园子里有一位格格是上吊自杀的。哎，有好心人就劝了，你赶紧带你闺女去烧个香拜一拜。哎，带着闺女就去了。结果第二天他女儿好了，你说有鬼没有啊？还是没鬼，那怎么回事啊？这个老百姓所谓的叫鬼附身呢，从心理学上和精神病学上都能够解释得通。这种症状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癔症。癔症啊，是由一种心理因素、精神因素引起的精神上的障碍造成的。这种精神因素包括生活上的重大事故、比较激动的情绪波动、强烈的内心冲突等等，都可能造成这种癔症的发生。癔症啊，有多种多样的症状，主要呢两大类。一种叫多种多样的躯体症状，另一种那就是精神层面上的了。躯体症状有很多表现，什么行为异常啊，刚才咱说的学格格走路啊等等，这都是躯体症状。但是这种病跟其他的病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你拿现代医学仪器查不出来。那查不出来就治不好啊，哎，只能从精神方面找原因。这个癔症呢，一般的多发生于年轻的女性，年轻女孩子普遍存在着好幻想、易动情、意志较为脆弱、暗示性较高等等心理特点。一旦心理承受能力崩溃，就会导致癔症的产生。哎，癔症还有多重人格的临床表现吗？多重人格呀，得癔症的患者不可控啊。嗯，那么当多重人格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神情啊、举止啊、语言态度就好像两个人似的。那咱们回到刚才这故事，为什么烧香之后病就好了呢？这还是跟心理疾病有关。烧香拜佛呀，并不是他大病初愈的主要原因，那仅仅是为他治好病的一种形式。当他烧香拜佛之后，心理上把这些个紧张的情绪给放下了，缓解了，那这癔症呢，自然而然的就痊愈了。说到底啊，心病还得心药医，多关心自己的家人，给他们温暖的心灵的慰藉，这才是治好心病的一剂良方。得了，说过这段故事了，又到了听我跟王文林说相声的时间了。那今儿咱说的是闹鬼的故事，那今儿听相声也跟鬼有关系，请大家来欣赏我创作的，我和王文林先生表演的《批聊斋》。今天呢，咱们听上半段，明天再接着听下半段。听相声有好处， 那是， 我认为听相声有好处， 没错， 除了让您乐 啊， 能让您长点知识。 哎，也这里边有知识性， 对不对啊？ 没错， 尤其是像听我要跟您聊聊，那这知识大发了。 您怎么大发了？ 这知识乌嚷乌嚷的。 您就戴个耳钉就乌嚷乌嚷的了。 什么叫戴个耳钉啊？ 不是，您没有什么比别人特殊的呀。 当然特殊了。 您有什么知识啊？ 往这一站，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来？ 我还真没看出来您是 学者。 您什么 学者？ 您学者了？ 教授。 谁呀？ 我。 您都瘦了？ 哎，什么叫瘦了？ 谁呀？您就叫学者教授。 一看不爱跟这样的人说话。 怎么了？ 没文化。 我有点文化。 你有点文化，一般的我要走到街上 啊， 那大学生 啊， 学古文的，学中文的 啊， 学历史的， 怎么着， 看见我咕叽咕叽给我磕头。哼， 这磕的粘缠上了。不是，怎么这动静啊？ 不是，就是吧唧吧唧给我磕头。 又磕干嘛呀、啊？ 哐嘡哐嘡的磕，叮咣叮咣磕头。 怎么了？这神经 看见大教授了，对于我的学问，他们崇拜、啊。 哎呦，这也都是没见过人的呀。 不是你这个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啊， 什么呀？见着您就磕头啊？ 都知道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您就您这模样，您还研究古典文学？ 对了 啊， 中国古典名著我研究。 呵，您这话可大一点呢。 什么叫大一点呢？ 哎呀，好家伙，古典名著您研究？ 不是，看这意思你不太相信。 不是不太相信， 嗯， 根本不信。 你瞧， 您什么呀？ 当着各位随便问你个问题。 你问我可以啊。 行吗？ 可以。 问你个问题。 没问题。 中国有四大名著你知道吗？ 您说这叫什么学者啊？您听这口条， 嗯， 中国有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知道吗？ 不是，您这跟板儿爷有什么区别？您这来四大名著。 四大名学问都在民间呢，对不对？ 是啊。 真的，哎，中国四大名著知道吗？说得上来吗？ 我当然知道了。不是你， 我问问你，四大名著里的内容你能回答上来吗？ 那不，你先甭问我，你知道不知道？ 你先，要不不爱跟你说话呢？ 怎么了？ 根本就不尊重学问。 我不是不，我尊重学问，我不见得尊重您。 我当着各位，我当时哎、 啊、 一下我就让您这个哑口无言。 你说呀、啊、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摘一本问你，你就说不上来。 那您说这四大名著， 哎， 哪个 四大名著 啊？ 当然了 啊， 我问你，我要对你的人格进行一点尊重。 那应该， 我问你不能问太简单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没错。 我随便问问你 啊， 有一猴 啊 带着一个猪 啊， 带一马跟一和尚取经去了、 啊、 这是哪本书啊？我绝不这么问你。 不着 啊，这对你不尊重了。 对， 因为小孩也看过水浒嘛，对不对？这个他们结拜之、啊、 学者呀、 啊、 您这可褶子了。 什么叫褶子了？ 这就这本书，这叫这是水浒啊。 那这是 红楼梦 啊我也错了。不，这是西游记，我知道。 我也知道 啊， 我这意思就是我不能问你太简单的。 那当然， 哎，我这个问题大家一听，这是有学问人问的 啊。对， 嗯， 是应该 问问你啊。 可以 说这四大名著里边 呵 啊，四大名著啊， 啊哟， 里边有一个讲鬼故事的，专门说鬼故事的是哪本？你说说。 我这真是要咕叽给您磕头了。 怎么了？ 不是您说这个，这是四大名著吗？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说鬼的，讲鬼故事。 四大名著我知道 啊， 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 啊、 这是四大名著 啊。 您说这个倒是个名著 啊， 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您这 你对吧？三国 啊 啊，那什么水浒吧？ 对呀、啊、 西游记吧？ 啊，是啊，红楼梦啊。 你这四个吧？ 啊，对啊，是四大名著吗？ 闹鬼 这 不 是这也是名著。 你 这 你跟我们文学家你谈什么数学问题啊？ 不是，这不是， 我就问你，有一闹鬼的，中国有一闹鬼的名著有没有？ 有啊，这我看过呀、啊、 名著全是鬼故事。 鬼故事我看过啊。 你怎么着？ 我看过这个，要我怎么知道呢？ 我这没想到啊。 啊， 这您这个岁数也看过鬼吹灯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不是、啊、我看这个不是鬼吹灯。 这么厚一本 啊？不是， 20块钱。 我这不 盗版的那 个。这是我知道您说那盗版的那个、啊、鬼吹灯，我看的不是那个。 您看的是？ 我看的是聊斋志异、 啊、对了，盗墓笔记。 不对、 啊、南派三叔、啊、 我不看那个，我看的是聊斋志异、 啊、是。对对 啊， 对， 这是一个古典名著。 我说的就这个、我说就这个。 你说的你看过？ 什么叫我看？我研究这个的。 您研究？ 研究这个聊斋笔记，聊斋什么？ 聊斋志异 吧， 志异、啊、 对不对？ 志异， 我专门研究这个。 哦， 有400多个故事 啊，对，没错， 对不对？ 是400多个， 400多个故事， 对， 神儿了鬼儿了，全是神鬼妖狐啊， 哎， 闹鬼儿，封建迷信那个， 啊，不不。 哎，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